哈利路亚，平安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所说的这个是平安，在圣经里面是 shalom， 希伯来文里面是 shalom， 这个 shalom 是神全部的福分，全备的福分， shalom 不是 shalom 哈。好好，请坐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你们有收到这个约讯吗？都有吗？这个约讯呢，带着我们的这个意向、愿景、使命。这愿景呢，我们要完成的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是一个教会呢？为什么我们要聚在一起？我们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这愿景是建立通晓他人文化，并向世界传讲耶稣基督福音的得胜基督徒。为什么我们要聚在一起呢？为什么我们要教导、要讲道？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在服侍众人呢？因为我们要建立这样的基督徒、这样的人，这个得胜的基督徒。你得胜吗？你得胜吗？我们最近在这个领袖营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重新的来探讨什么是得胜，好叫我们能够知道说我们有一样的这个意向、一样的这个愿景。我们要栽培建立起怎么样的人，怎么样的基督徒，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才是一个得胜的。我们要建立这样的基督徒。你觉得什么是得胜呢？这个得胜的定义是什么？得胜的一个人在生命里面，你感觉呢？得胜是什么？怎么样是一个得胜的人？所以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有些人说要没有缺乏呀，在生命啊，有足够的供应啊，有些人就建议说得胜是一个健康的人，不健康就不得胜了嘛。因为耶稣所成的包括给予我们带来医治，耶稣的救赎工作包括给予我们带来富足，是的。那如果没有，这样我们不是得胜了啦。所以我们就在找着这个得胜的意义是什么，这个得胜的定义是什么。因为我们要栽培起得胜的基督徒。那如果不得胜的话，那我们基督徒若不得胜的话，我们就失败了我们的事工。我们要建立起得胜的基督徒。有些人觉得得胜就是说很明显的在世人眼里他是一个成功的人，他不是一个挫败的人，是一个成功的人，是一个兴盛的人。那今天我们要来看，那到底什么是成功呢？在神的眼里什么是成功？什么是得胜？什么是兴盛的一个人？那我们自我检讨一下，我是否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？因为神要我得胜，你知道吗？神要你得胜，耶稣已经得胜了，而且他要把这一份胜利、属天的胜利赐给你、送给你，他完成了，他要你享受他的所成。那什么是得胜呢？我们会在圣经里面发觉到神对得胜、成功、兴盛的定义和看见跟人的好像不一样哦。虽然神的祝福会包括这一些世人所为是成功的事情啊，有钱啊就不就好了吗？有钱万事通，或者健康很好，这些神的祝福包括这一切。不过在神的眼里，他的成功远远超过这一切，远远超过这一切。不久前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，他从另外一个教会，他说他找我要吃一顿饭，他说有事情要问我，他很有一些心里话要说。那我就跟他见面，他就问我说，他告诉我说，他说我觉得很挫败，在生命里面我觉得很挫败，我觉得我没有信心。我说为什么你会有这种感觉呢？他说在我的教会，他们常有见证说他们很有信心，神也祝福了他们，而且他们有突破几百万，生意又突破几百万，见证都是围绕着金钱上的这个富足。他说你看神多么好，当我超用我的信心的时候，神给予我这么多的祝福，这么多的钱啊，几百万。他说比较起来，我才知道我是失败的人、挫败的人，因为我没有这种信心。我也 不可慕去拥有这样的钱。我从，也就是说我没有信心，我在神的眼里是个挫败的人。而且我的工作是什么？我的工作是一个在办公室的一个职员。我说我知道我不会有这种钱的在我生命里面。那我不就是挫败吗？不是没有信心吗？你觉得呢？这样的人是一个成功的人。那我就问他，这位弟兄，我就问他说，那我要问你几句话。我说你在你这个单位工作，我说你高兴吗？他说很高兴。我说你喜欢这个你自己的事业吗？这种工作。他说我挺喜欢的，这个就是我的毕业的这个技巧了啊。哦，我很享受我这份工作。我说啊好。那我说你有没有跟神同行？有啊，我有跟神同行啊，我也挺享受他的呀。嗯。我说你在办公室的这个环境里面有没有触摸到别人？有没有跟你的同事们分享福音？他说有，我常跟他们分享。嗯。我说你是个很成功的人呢。他说你怎么说的呢？我说你为神给你的做好管家，你享受你的事业，你触摸他人，你还要什么？在神的眼里你是一个成功的人，你很满足神给你的供应，你享受你的事业，你触摸到他人，你与神同行，你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人，你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人。阿们，你们同意吗？同意吗？这样的人是一个满足的人，一个蒙福的人。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呼召去掌管200万、400万、5亿、6亿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呼召，你也没有这个恩典，这份恩典，你会很痛苦的。给你100万，叫你去掌管50万都可能很大的挑战。有一些人啊，如果这个不是你的份，不是你的呼召，你不会享受的。你知道吗？要掌管那种资源，也要有那个智慧、那个能力。不然的话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生意人，那种经商的人会焦急到去跳楼或者自尽呢？当他们遇到挫折的时候，他们有那面对的那个压力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认识，因为我们要栽培得胜的基督徒。我要大家知道得胜的定义是什么，因为世界对于得胜、成功、兴盛有不一样的定义，跟神的心比起来有不一样的定义。你知道吗？圣经有一个人，神定他为得胜的、兴盛的、成功的。他是一个奴隶，他名叫约瑟。你知道吗？在约瑟的生命里面，他被他自己的弟兄卖给那个波迪法当奴隶，在他们家。就在当奴隶的时候，神的话语形容他为一个成功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来看这个经节啊，是否有这个经节？今天你有这个经节吗？不要紧，我读给大家啊。这个是在创世纪39章二节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再读一遍啊，这个是创世纪39章的二节，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这个字百事顺利在原文里面就是成功、兴盛、富足。在英语的这个英文的圣经里面说 prosperous, successful, thriving 的意思。哇，他是个奴隶耶。哎，去睡两门啊，他得跑去洗厕所。哎，给我端饭，拿去端饭。不过圣经却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人，兴盛的人。他原文说他是一个成功兴盛的人，怎么说的呢？他是一个奴隶。后来他不当奴隶了，因为他蹲监去了了，他被冤枉蹲监去了，他现在是个囚犯， 当囚犯的时候，神的话语也是形容他是个成功的人。我们来看这个经节，这个下一个经节啊，23节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是寓意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用的词汇在原文里面一样的，成功、兴盛、富足。咦，还是个囚犯呢？不过在神的眼里，他却是一个成功、兴盛、富足的人。怎么说的呢？因为约瑟有神与他同在。你有神与你同在，你确实是一个富足的人。阿们。至少有10个人同意，哈利路亚。我说你有神与你同在，你是个富足的人。而且无论他在人生的哪一个站点，他都在与神同行，他都在活出神的旨意。呀，神的旨意包括这个，对呀，包括这一段是很艰苦的时间的岁月，在他的生命里面神有他的计划，后来神把他兴起来，他掌管整个埃及王国。神有他的时间。不过在他成为那个叫首相啊，宰相，在他当宰相之前，神已经定他为是一个成功的人。在神的眼里，哎呀，这样说，人对成功这个字的定义跟神的定义不一样。世界他们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？很多钱，最常有的这种看见，这种心态啊。或者成功是一些外在人能够成就的，你是很有名的一个人，一个大明星啦，或者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，或在公司里面你的地位很高，都这种外在的东西，世界说这个才是一个成功。不过在神的眼里，你有了他，你就是富足的，你活在他的计划里面，你是成功的。在神的眼里，你是个成功的人。那今天我要问你，你是否有神在你的生命里面？你那个才是真正的富足，与他同行才是真正的成功。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，他告诉我，他的话语告诉我们，有好的意念，要我们对我们的未来有指望。他对，你知道吗？神在你生命里面，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，都有好的意念、好的计划、神圣的计划和呼召。无论你在社会的哪一个阶层，他有好的计划给你。那使你活在当中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非常享受，非常富足，非常满足，而且有天国赏赐的生命。神有岗位，不同岗位给予我们。神的话语给我们看见了神对人的，神对成功有不一样的定义。我们如果有了神，今天我们有了耶稣，才真正的是富足的。能与他同行，才能够带来真正的享受。有神的牵引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所以圣经说耶稣是在我们里面的宝贝，瓦器里面的宝贝，他就是那富足，完全的富足在我们里面。需要什么他都已经供应了，神已经供应了，在耶稣基督里。我们确实要知道什么是成功，那我们不会浪费我们的，枉然的浪费我们一辈子去追求那些错的东西，到头来一场空。不知道说真正的富足来自哪里，真正富足是什么。你知道吗？有耶稣就是成功，在神的眼里。对，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耶稣成功的，耶稣是成功的，耶稣有神的全部。因为哥罗西2:9节说，神一切的丰盛居住在耶稣基督里，他是丰盛的，他也是成功的，他完全的活出神的旨意在他生命里面。所以在十字架上，在他还没死之前，他能够说成了，他成全了神一切的美意和旨意和呼召。今天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，神把一切耶稣的成就和功劳白白的赐给你。所以说有了耶稣，在神的眼里，我们就好像曾经做了一切耶稣所做的，成就了一切耶稣所成就的。所以就叫做公义，在神的眼里我们是公义的。公义的就好像我们没犯过罪，也不会犯罪，没有犯过罪，也在公义，也就是我们 做了一切的善事，一切应当做的我们都做了，在神的眼里，你知道他是这样看你的，在基督耶稣里，哈利路亚。所以有了耶稣确实就是成功的，在神的眼里你是一个成功的人，一个兴盛富足的人，那才是神所谓成功。那当我们与耶稣走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会彰显出神，他会使神的供应流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他呼召我们，他也会亲自来活出那个呼召。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:24告诉我们的，神他是信实的神，那呼召你的，那召你的，他也必完成。诶，他召你他也完成，是他在运作。所以我们这一份是什么？认识耶稣，追求认识他，因为他就是我们的成功，他就是我们的富足。阿们。今天如果一个基督徒，如果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不定睛耶稣的话，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界绊倒，很容易被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世界上的种种的障碍，种种的困苦求烦被拉倒。可是如果我们定睛耶稣，我们会有这个神圣属天的能力来战胜世界，那我们才会能够成为得胜的基督徒。我们真的必须定睛耶稣，因为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的。你相信吗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说我的恩典足够你用，你不用怕。也就是说，神会加能力给你，属天的能力，属天的资源，神说我会加在你身上，你不会失败，你不会缺乏，因为我的恩典足够你用，那属天的供应不会断绝的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必须仰望他，仰望他。在我们最消极的时候，我们必须仰望他，让他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。阿们。有时我很沮丧，面对很多很多的，这个是从十来年以前的事情。有时在开车的时候，在路上，我很消极，那个时候面对很多很多困难啊，在生命里面，刚信主不久，觉得很消极，在心里面很沮丧，甚至已经开始进入到那个忧郁症里面了嘛。有次我在开车，我还记得在汤森路那边，在 Moorman Road 汤森路那一带，我在开车，我说神，我受不了了，你把我接回去吧，真的，我之前祷告，我说你把我接回去吧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。神告诉我在心里面说，你别这么快回来，你别这么快回来，你回来这里的时候，你回来这里的时候，你会要回去。如果你看到天国的真实，你会要回去。你看到天国的赏赐，你要回去，因为你现在要胜过的，都是我的赏赐，按着你所胜过的来给你的。你看到天国真实的时候，你要回去，你会要回再回去，重新活你的生命。你慢慢听等来，你不要急着回来，我的恩典足够你用。阿们。神的恩典足够你用，足够我用。他会使我们得胜，他会使我们得胜。只要我们在不管人生的哪一个站点，我们与他相交，我们与他有真切的关系，而且我们有使用他给予我们的恩典和资源，成为好管家啊 ，good steward， 好管家，在神的眼里你是成功的。无论你是掌管的是100块钱还是100万，只要你是忠心的去掌管神给你掌管的，做好管家，在神的眼里你是成功的。阿们，阿们。你看大卫王的生命，你知道吗？有一次神感动我的心，说大卫王，你说看大卫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对另外一件事情很多忧虑，就是说神啊，我没有活出你的呼召，我不配得你的赏赐。我那个时候觉得一直觉得自己很挫败，很挫败，在神的眼里，我不知道神的旨意，不知道神的呼召，没有活出他的旨意，我觉得很挫败。有一次神告诉我说，你看大卫王。你看他杀死了那熊，杀死那狮子，对吗？然后他杀死哥利亚，后来他成为了国王，以色列黄金时代的国王。神说，在他还没成为国王之前，如果他杀死了狮子之后就死掉了，那个时候他回到天家，我也是给他一样的赏赐，就好像他当了国王，出色，很出色的国王之后的一样的赏赐。说，哎呀，怎么说的是？ 什么一样的赏赐？那个时候那个的成就算是什么成就？杀死狮子，好比说他杀死狮子，他自己就死掉了，被狮子啊、发炎什么死掉了。神说他也是得到一样的赏赐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一样的赏赐？神说，因为他在无论在哪个站点，他都与我同行，他都享受我，他都为我给他供应的做好。好管家，他使用我给他的呼召，的恩膏的和恩赐，他走在我的恩膏里面，他与我同行，他享受我的同在，他敬拜我，他在每人生每个站点都是与我同行，有我也活着，活在我的计划里面，他是一个成功的人。哇，哎呀，那我才知道原来成功，我的成功的定义跟神的定义不一样。还是很属世很血气的成功，是那个外在很大的成就，很有名堂的事工，什么不是的。只要我们为现在神给予我们的做好管家，与他同行，我是一个成功的人。阿们。你现在与神同行，你是一个成功的人，你有神与你同在，你是个富足的人，你在生命一无缺乏，一无缺乏。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才是算是一个得胜的人，得胜的人。那话说到这里，是不是那钱就那钱财这些就不重要了？是不重要，不过神知道他有他的用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如果我们说活出神的呼召就是成功，那我们的呼召什么？下一句话我就要问的，我有什么呼召？我有什么？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呼召，我只是一个打工仔而是什么？神说你有，你我都有一样的一个呼召，叫人与神和好的职分。阿们。然后我们得救了，成为基督徒了之后，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有这个呼召，我们有这个呼召，我们有这个份职分，就是叫人与神和好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责任，带领人来认识耶稣。因为我们得救了之后，我们不能够把这救赎藏在里面，我们要使人来看见，看见我们的救赎，看见我们神的美好，而且他们也来认识主。你同意的说阿们。阿们。啊，我们要神，我们要彰显出神的美好啊，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需要了。如果我们要彰显出神的美好、神的荣耀、神的善、神的美、神的好，那我们的生命必须是个胜利的、得胜的。阿们。我们必须有一些外在的一些表现和成就和特征，世人看见知道，哎呀，你是信什么神的，这么好。阿们。所以在这里我们有，我在这世上我们有这份职分，神要使他的善、他的美、他的好能够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让世人看见，让世人被吸引要来认识耶稣。所以神要真正要我们活在福里面，他的福确实使我们富足，使我们兴盛。我要说的就是，虽然钱不是那个成功的一切定义，可是钱，神知道在这世上很事实的，我们需要钱，而且神要我们是一个得胜的，得胜的。神的善包括医治我们的身体，神要我们健康。所以你看这个经节在使徒行啊，大家看使徒行，使徒行的10章38节怎么说？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，这就是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他行善，对于人做善事，什么善呢？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每一个被魔鬼压制的、病痛的，耶稣都医好他，而且神说这个是一个善事。所以神的善包括医治你，要你走在健康活力当中。阿们。阿们。叫世人看见，哎呀，你是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你有这个健康，属天的健康在你生命里面。对，神要我们知道说健康是得胜的一些果子，神确实要我们彰显出这样的果子。神也要你有钱，确实至少富足满足，拥有你所需要的来活出神的旨意的。我们来看下一个经节啊，这个是 Ecclesiastes， 是雅歌是吗？传道书啊，传道书9章16节说，我就说 智慧胜过勇力，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，他的话也无人听从。神知道说，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你说神是好的，你要来相信耶稣什么，不过你确实是一个被困在贫穷当中的一个人，神知道世人会藐视你的所谓智慧啊，你的话语，所以神也要你富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要你的话语人能愿意听了，愿意听你有什么分享，因为人确实能够看到你是得胜的，你是所谓成功的。阿们。我再次声明，虽然神的成功不只是被限制于钱啊、健康这一类，不过神知道这个成功要包括这一切，那世人才能够看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虽然人神是看我们的心，不过世人是看我们的外在的情况。所以神的善、神的美、神的好是能够被彰显出来的，有外在的果子让世人看见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义，什么是成功，什么是富足，为什么神要我们富足，为什么神在神的眼里成功是这样的，是活出他的呼召。为了活出他的呼召，他要我们能够彰显出神很实际的供应他的医治、他的好、他的善、他的美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叫我们做好的管道。阿们，阿们。今天神要你成功，神要你兴盛，因为他就是那美好的神，他要他的美好在我们生命里面世人看得见的，能够赞同说，哎呀，我要来信了，我要来信你所信的神真好，我能够很明显的在你生命里面看见神很好，神很好，我要来认识。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个呼召，要我们看见他的好，也要活出他的好。再看另外一个经节啊，我要读给大家这个约翰三书的一章二节。约翰三书一章二节说，亲爱的兄弟啊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这凡事兴盛是指物质上的，凡事兴盛是做的事情外在的物质上的兴盛。身体健壮，这个是我身体的兴盛，也是说有富足、有健康，还有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，啊，灵里面、魂里面都也兴盛。神要我们兴盛，在灵魂体都兴盛，成功兴盛，富足、健康，这个是神的旨意。我要大家看见，神所定的成功，很全面化的，灵魂体、物质上、资源上、身体上都兴盛。这个是神对我们的计划，对你生命的计划。而且下一个经节，而且下一个经节我要大家看属灵的福分也包括在内。以弗所书一章三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所以无论在世上的、在天上的、在自然界的、在属灵界的，一切的福神都已经赐了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美、他的善、他的好。你愿意不愿意接受神这样的福分？神有呼召在你生命里面，神甚至要你成为一个得胜的人，甚至在你的工作岗位、在你的企业，神要你升职，神要你有实力。这个是诗篇75篇的六节说，因为高举非从东、非从西、也非从南而来，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，使那人升高。升级被提拔来自神的意思，是神提拔一个人，是神把使一个人能够升起来。升职来自神，为什么神要把这次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这样的事情呢？给我们有更大的范围能够触摸到他人。所以神的兴盛其实是世人追求的，都是世，这些都是世人要的，而且争先恐后，你抢我夺都要。可是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他说这些他要白白赐给他的孩子们的， 他要白白赐给我们的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生命记啊，生命记28章13节，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谨守遵行，不偏左右，也不随从侍奉别神，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，但居上不居下。哇，神要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，作首不作尾，当居上不居下。这个叫做影响力啊，神要给我们影响力。无论我们是在社会的哪个阶层，他都要使我们被升高，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。哇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是神对他孩子们的计划，对你的生命的计划。这个是神的心政，神的心政远远超过世界所看见的、所追求的，远远超过。所以在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，现在我们要知道说，哎呀，神的心政是很全备的。其实这一切一切世人争着要的，神要白白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。我们看箴言的3章16节，他右手有长寿，这个是神的智慧啊。当神的智慧来到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，他带来的一些果子、一些果效是怎么样的？他右手有长寿，就是智慧，因为神的智慧在你生命里面会给你带来长寿，左手有富贵、富足和尊贵。长寿、富足、尊贵，什么是长寿？健康、富足、发财啊，富足。尊贵是什么？名誉。这些都是世界要的，甚至要愿意摔下他们的命去追求的。神说我要白白赐给你们，在耶稣基督里。当神的智慧临到我们生命的时候，有健康， 有尊贵，有富足，这一切都是世人要的，而且他们用钱买不到。阿们。而且神要，所以现在我的下一句话就是，那多少才是算是足够？如果说像因为这个我们在领袖在探讨的时候，那么多少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人走在富足里面，那多少才是算是富足？一个员工赚1200块钱或者800块钱，算是富足吗？是不是他还没得胜？我们要知道，根据神的话语。那什么才是得胜？神就启示我的心，给我这个是境界。得富足，在神眼里富足多少才是算是足，多少才算是富？你知道吗？神的话语给我们这个启示，什么根据神是富足？一个人的富足跟另外一个人富足不一样，不过神的话语的原则是一样的。我们来看神对于我们的金钱上的计划是什么哈？金钱上的计划，哥林多后书的9章8节说，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，能多行各样善事啊。这个就是神所定义的富足。在这个文脉里面，你会看到这个是讲金钱上、物质上的供应啊。神的计划，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？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，使你们凡事，不是一些事情哦，凡事常常充足。你需要什么就有什么，在你的生命里面是充足的。不但你的需要已经被满足，你是有充足的，而且能多行各样善事。也就是说，神的定义，神怎么看一个人是富足的呢？不但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足够，你还有这个慷慨，能够施舍帮助别人，神说你是富足的。如果一个职员他赚1000块钱，他足够他生命里面所用，他也有这个慷慨的心，能够施舍帮助别人，神说富足的。另外一个人，他是个百万富翁，每个月月薪能够，他收入能够收入100万、200万，可是 他不能够施舍，不能够有这个慷慨的心去帮助别人。神说是一个贫穷的人。哎呀，神的话语的定义是不一样哦。什么是富足？不但神要你在生命里面有足够的供应，你也有找到这份慷慨去施舍帮助别人发爱心，你是一个富足的人。所以说怎么来断定一个人是否是富足的，根据神的话语，有慷慨还是富足的。阿们。我们来看啊，这个经节啊，也就是说得胜是什么？得胜是得胜有余。圣经说我们得，使我们得胜有余。有余就是不只是你胜利，你帮助别人胜利，这样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不只是你认识耶稣，你积极的帮助别人来认识耶稣，你是一个得胜的基督徒。你是有余，得胜有余，富足也是有余的，能行各样善事。所以一个人月薪800块钱还能够找到这份爱心去帮助别人，自己满足也能够帮助别人，在神眼里是个富足的。哎呀，这个跟世界的定义不一样了。这富足是怎么断定的？我们有足够，我们也能够施舍，我们是富足的。我们看这经节，这下一个经节，哥林多也是后书，这个也是9章。我们看10节啊，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，叫你们凡事富足。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。就因为你多多施舍，很多人感谢神，因为他被你帮助到了，他们看见神的爱彰显在你的生命里面，这就是神所谓的富足。多少足够，不是以你的现金有多少来断定的。我是否是一个富足的人啊，牧师？我已经积存了3-4万块钱，我不知道。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掌管他的，你是否是一个富足的？神知道。不过根据他的，如果你看他的话语，你也会知道你是否是一个富足的人。不是以真几万块钱、几千块钱来断定的。你找到满足吗？你找到足够的供应吗？而且还有慷慨节囊，你去帮助别人施舍、发爱心，这就富足。神要你活在这种富足里面。阿们，阿们。那富足是怎么断定的？满足、慷慨、满足感和慷慨，根据神的话语是这样断定的。所以圣经说啊，在提前的六章六节说，然而敬谦加上知足的心，便是大利。大利就是 prosperity， 就是 great gain， 就是富足的意思啊。有知足的心，这富足的意思就是富足，真正的富足，真正的财富是你有这个满足，心里面有满足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所以你看世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有钱人呢？所谓有钱人会这么的愁苦，这么多忧虑，很多不觉得满足。哎呀，我还很挫败，今年的盈利才几百万而已。那是一个富足的人吗？在圣经里不是。根据神的话语的定义，他是一个很失败的人，他享受不到他的资源。换去另外一个人身上，他没有这么多的金钱，可是他很满足，在耶稣里找到那种喜乐，那个富足，而且能够帮助别人，他才走在真正富足里面。他是成功的，在金钱上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啊。所以说知足不知足，在神的话语给我们知道说，你如果是慷慨，你是个富足的人；如果你是一个知足满足，你能够享受到你的富足，你才能够感觉到你是一个富足的人。阿们。怎么断定你今天是不是富足的？在金钱上是不是成功了？你有满足吗？你有慷慨吗？你是一个成功的。如果你有在金钱上，你是一个富足的人，可别是让世界骗你啊，去追求一种欲望，觉得只要我没有那一种钱，我就是一个挫败的人。不是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平安钱买不到，满足钱买不到的，耶稣所能给钱买不到的，哈利路亚。 所以说我们追求耶稣不是为了钱，可是确实圣经告诉我们有了耶稣我们会有钱，明白吗？因为他这是他的对我们生命的美意，他是我们的天父，他要供应我们的，只是要他要我们，我们追求的不是钱，是耶稣。有了耶稣什么都有，他把万物跟着耶稣是白白赐给我们的。哈利路亚。哦，那这样有钱是这样衡量的，钱财上的得胜的成功是这样衡量，那寿命呢？多长才算是得胜？我也想到这句话，对啊，一个人30岁是这样怎么办？算是长寿吗？算是得胜吗？如果我们谈约瑟啊，约瑟后来成为宰相啊，如果他没成为宰相呢，我们会不会说他是一个得胜的人呢？世界不会，对吧？如果他真的是杀了哥利亚之后呢，他自己也死掉了，世界会说他这个人没有信心。哎呀，年轻人20来岁死掉，是挫败的一个人，没什么成就，他没信心，或者不了解神的恩典。可是在神的眼里，他还没有成为宰相之前，神已经说他是一个成功的人。那到底长寿多长才算是得胜呢？我也想这句话，神啊，你要给我知道。因为最近有人问啊，好像那个非典型啊那个问题当中，我人在北京，而且那一天我要回来的时候，那个班机就是那个第一个把这个病带到新加坡的那个人的那个班机，那个就是我当坐的班机，在机场我们改变了主意，所以没有搭上一样的那班机，因为那班机人很多人都遭殃了，而且被隔离啊。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嘛，啊，不过那个时候有发生一件事情，在这里啊，有一个牧师真的去给一个人祷告，可是后来他也得了这病，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这个病这么严重啊，他得了这病，他死掉了，哇，当然很多人就哇，你看，连牧师嘞也死掉了啦，你看是不是挫败了，是不是没信心了，连牧师都没信心了啊，这么很多这个讨论呐，哈。所以我在这经文里面也看到一些亮光的关于这样的事。多长的寿命才算是得胜？根据神的话有，既然哇你的定义跟我们不一样，那神你说多长的寿命才算是得胜的基督徒？像我们一起释放信心嘛。如果你说得胜是150岁，我们一起释放信心，活到150岁或者200岁，什么是长寿？我们来看啊，诗篇91:16，我要使他主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诶，神说他要我们主享长寿，可是没有说几年呢，怎么办呢？启示就在这个字啊，主享就是满足和享受，你能够满足的享受的就是你的长寿，你能够享受能够满足的岁月神赐给你。一个人如果活到50岁已经觉得我很满足了了，哎呦，我已经完成了神一切的了，我愿意回家，神把他接回去，他是一个想长寿的人。你明白吗？最近我在澳大利亚，就是澳洲，我们新加坡人说澳洲啊，他们跟我说那边的原住民啊，平均寿命40来岁。40来岁就死掉了，40来岁死，不知道他们的基因有问题还是什么，酗酒了什么，很多这种问题啊。40来岁就死掉了。在他们当中啊，你如果活到45岁，哎呦，这个人很长寿的。不过在定义什么，我们的长寿是什么？能够主享我们的长寿。谁能够论断呢？那个人是失败的一个人。谁能够论断这个牧师？他是一个挫败的人。如果他确实真的已经活了神的呼召，怎么办呢？谁能够论断呢？如果按照这个来论断，你知道吗？耶稣是挫败的，33岁他挫败了，很挫败，不是的，他活出了神的旨意，成全了神的计划在他生命里面，那才是成功的。阿们阿们，我们要追求正确的。神在你生命里的呼召是什么？你有没有成就他？如果他没有成就他，即使你活到200岁，你这个 很失败的一个人，很失败的一个人。神拣选了你我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一定的美好的计划和呼召，我们要来认识他，要来活出他的呼召。神说这样是一个成功的人生，成功的孩子。长寿多长？足够我活出神在我身上的计划，那就长寿。你知道吗？我要多少钱？多少钱才算是得胜？我要多少钱？我要足够的钱，能够活出神的呼召，能够施舍，能够成就神在我身上的美意。这个是我的要求。我要活多长？我要活到能够完全活出神的计划，一天也不多。阿们。回去那边好过在这里。那边没有病痛，没有离别，没有真的美好美好的天国等待着我们。不过在世上，我们有神在我们身上有呼召有计划。我们要来追求认识他。阿们。当然活得越久，我们成就的能够成就的越多了啊。不过每一个人要亲自来认识神，来追求神。神确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神圣属天的供应准备了给你，使你能够活出富足，而且富足不只是足够你自己使用，能够慷慨，能够施舍，能够发爱心，能够让世界看见神确实是爱世人的神，而且在你的生命里面看得出神是爱世人的神。阿们，阿们。神爱世人，神爱是深爱你我，要我走在他的供应，他的富足当中。所以说到头来什么断定是成功不成功？耶稣就是我们的成功。你看耶稣的生命，那就是成功。耶稣有没有活到几百岁啊？没有。如果他完完全全活出神的旨意，他能够在他死之前能够说成了，他真是成了，他是成功的。我们可以说耶稣是富足的吗？我没有看到他活出那种很奢华的那种生命，大洋房什么的，没有人，没有看见这种东西，算是富足的吗？确实没有看到这样的资源的彰显。诶，不过我看见他能够喂饱5000个人、7000个人，他能够4000个人，他是一个富足的人。耶稣给我们看见什么是成功，什么是富足。阿们。那我们能够在他里面找到满足，找到那个钱买不到的。你会发觉到啊，我们看到这些经节今天啊，什么是成功，什么断定才是足够，金钱上满足、知足、知享我们的长寿，福享、满足和享受，神给予我们的平安、安息，这就是心里面的福分，来断定一个人是成功或者是失败的。而且这一切发觉到没有，钱买不到的，满足、享受、安息、平安、和好与神和好，钱买不到的。哎呀，这才是成功的。而且成功人抓不到、赢不回来、买不到的，耶稣就是这一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。阿们。今天神要你真正的成功。什么是成功之道？有耶稣。虽然我们追求耶稣不是为了追求这些什么名誉啊、什么钱啊、地位啊，可是我们今天也看到在经节里面，神确实把这些福的彰显要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叫我们能够那个触摸他人的人，一个得胜有余的基督徒，能够传讲这美好的福音给世人的，能够有足够的资源，富足有余的资源和能力，活出他得胜的生命。因为耶稣胜利了。什么是胜利？耶稣胜利了。怎么进入到他的胜利里面？怎么进入到他的生命里面？信心。在约翰一书的5章4节说，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？得胜是来自信心，信耶稣。 神一切的计划在那一刹那开始。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接受他的时候，神得胜的计划开始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而且活出来的成功，活出来的胜利，兴盛发达，是属天的，是属天的，远远超于物质上的，是心灵上的，是钱买不到的，是属灵的，是永恒的。哎呀，这才是一个真的是蒙福的人。而这来自信心，信耶稣的就是那得胜的。阿们，阿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神一，其实人一切的失败，一切的悲痛、死亡、咒诅，人的一切伤痛的根是罪。圣经告诉我们是人的罪，罪就是那万恶的根，那个带来种种的伤痛，给人带来种种 的败坏。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，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是从根拔出我们人类一切的伤痛，一切的悲伤的根是脏，是罪。所以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解决了人类一切伤痛 的根，连根拔起来，罪他除掉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在十字架上被钉十字架，他就是要拿起担当起普天下人的罪。他已经解决了你我的问题，当他被钉十字架，拿起你的生命里面一切的罪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罪，普天下人的罪，永远的罪，圣经说已经他背负起了，他已经解决了人一切伤痛的根 的问题，是连根拔出的。所以叫你我今天进入到他里面的时候，愿意来以信心来接受耶稣的时候，我们得着一切生命的突破和胜利，因为他已经得着一切的突破和胜利，而且这一切的胜利他要白白的赐给你我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能够来享受的。神不是向你讨任何东西，他要把一切，圣经说把万有白白赐给你，你愿意接受吗？这就要靠信心。大家有没有看，信心就是说我愿意，我相信，我要走出信心这一步，说耶稣你来拯救我，耶稣你在我的生命里面来医治我的身体，来供应我的需要，来拯救我的灵魂，我愿意相信耶稣你的救赎，我愿意相信。我们这个月就是圣诞节，圣诞节就是庆祝2000年以前神来到我们当中，这个是一个事实，不是神话，这是历史，来到我们当中改变了整个世界。所以今天我们的日历是什么？2008年，已经有这么长时间了，改变了整个世界。今天我们的日历是按着它来计算，因为它真的是一个人生历史的，人类历史的一个主要的点，使我们从它知道我们现在是活在哪一个时代。耶稣他爱你，他是神在我们当中道成肉身，圣经告诉我们来拯救你我，从我们的罪里面解救我们，拯救我们。今天神邀请全世界人来愿意接受他要白白赐给世人的救赎、帮助、供应、永生，是白白赐给人，不是我们去争取的。所以叫做福音，福的音讯。世界以为好东西都是要去争取、多去抢。神说如果人能够，他就不用被钉十字架了，就是因为人无能自拔，无能拯救自己，神亲自来付出救赎的代价，这个是神对世人所献的大爱，这叫福音。你们蒙福吗？你们有耶稣在你生命吗？那你真是一个蒙福的人。谁经历过神的福，你摇摇你的手，经历过神的福，哈哈，感谢神啊，多么好啊，在有神多么好啊，有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用怕，无论世界进入到什么样状况里面，什么金融大海啸了什么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阿爸天父，他永远不会离弃我们，他说他会供应，他会保守，他会眷顾，他会带领，在黑暗的时候他是我们的亮光， 在经济萧条的时候，他说他是我们的供应，我们的富足。他的富足是超然的，他能够供应，是超越我们的自然环境的。阿们阿们，他要医治我们，要帮助我们，我们来敬拜他。哈利路亚，来，我们站起来。哈利路亚，因为胜利是一份礼物，胜利是一份礼物。我们来看最后这个经节，最后啊，这是哥林多前书的15章57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57节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，是借着他得胜的。胜利是一份礼物来的，他要把一切的这个胜利，他战胜一切，耶稣战胜一切的人的罪恶、罪孽、伤痛、疾病、失败，他战胜一切，他不要把这胜利白白的赐给人。得胜是接着他得胜的。阿们，今天我们来接受他的礼物。这圣诞节最大的礼物就是永生，永生神他亲自来居住在我们里面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来敬拜他。哈利路亚，圣诞节要来了了，在一两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。圣诞节是当我们回来庆祝说，神你到来了，你到来了，你把生命带来，你把全然的福分带到人间，你把神的生命活力带给我们，你把拯救带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罪的辖制，罪的辖制，人不能够自己走出来的，可是神是来拯救人的神，他要拯救你我进入到他的全然的福分当中。这份礼物我们是怎么来接受这份礼物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来接受的呢？信心，就那么容易啊？不用给钱啊？不用什么？没有，神说你只要信，信不费吹灰之力，信不花你一分钱，神是就是那么的愿意拯救世人。神说你信，如果我成就了这一切，要拯救你，要供应你，要帮助你，我不要你付出任何代价，我只要你愿意信。所以我们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，怎么成为一个神的孩子？信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觉知过，我愿意啊，神，我相信你自己来彰显你自己在我的生命里面，我要来认识你。第一步是什么？信。4-5天前，在一个晚上，我跟一个人在交谈，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他住在瑞士6-7年，在那边治理一个大的 human rights 人权的组织。他是一个，他的心是要帮助别人，好像还没信主，他是要帮助人，他是觉得特别是亚洲这边，他说很多很悲伤的事情，人类文明很悲伤的事情，他组织这个好一个人权组织，慈善人权组织，他有这个，他的心智是帮助人。可是他在那边做了这个工作6-7年，住在瑞士，最近刚刚回来，他很焦急，因为看不到什么很多果子。虽然他有这个心智，很好的心智，可是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知道吗，这位仁兄啊，我说你知道吗，人一切的悲伤的根，你没处理，你不能够解决问题的。这一切人类的悲伤的根是罪，唯有耶稣解决了，从根拔起解决了这个问题。所以无论你是慈善机构也好，心理学家也好，什么，你能够帮助到他人的能力非常有限的，如果你没有从根着手，很难帮助提拔人类文明，很难很难的。我说你，我耶稣，所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，罪。所以他拿起你我的罪被钉十字架。我们站在这个，是站在一个停车场里面的，我们讲，他开始哭了，他感觉得到神与他说话。我说你要相信耶稣，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，不过你的聪明不能够拯救你，神能够。你要帮助别人，你最大的帮助是给人带来耶稣，带来永生，带来神的救赎，那问题的根能够被解决，从那里着手，那你才真正能够提拔一个人，帮助真正能够帮助到一个人。到头来不是慈善，是告诉他们一个很善的神，他名叫耶稣。阿们。 那才真正帮助到一个人，而且是永远性的帮助到一个人。我在停车场那边，我问他，你是否要接受耶稣，来亲自来认识他，让他的智慧充满你的生命。你要帮助人是好的，可是现在我要你得到属天的智慧、能力和资源来帮助别人，你说好不好？他说我要。我们在那边祷告祷告、哦、他哭，站在停车场，那个时候在凌晨十二点多，恰好碰到这个人。哎呀哎呀，他一回家我就鼓励他，我说你我们祷告之后，我说你感觉得到神吗？他说我感觉刚刚几分钟前哪里有神，神有神为什么有这么多悲伤的事情，这么几分钟后他在哭，他说感觉到到神。当天晚上他回去，我说你有没有圣经，他说我的朋友刚刚送我一本新约。我说你要读圣经哦。我不知道他是当天晚上去读，隔天就已经发 email 给我，早晨说我已经读完了约翰福音，还要我甚至已经读到哥林多书。他说我真享受耶，真享受。他是从那种基督教学校长大，他已经接触到圣经很多次，可是从来没有享受过圣经。现在一有了跟神有的这个关系，接受了耶稣之后，一切都活起来了，眼睛就真的开了，能够看见真理，能够感觉得到神。所以今天我也要激励你，鼓励你，如果你在我们当中，今天坐在我们当中，或者你听这个信息，你没有接受过耶稣，你要这一刹那快快的接受耶稣来拯救我，我相信，我相信，我愿意信心来得着永生，来得着你的救赎。神他保证你，当你当愿意信，神说当我们心里面信，口里也愿意承认说耶稣我接受，神要拯救你，从灵里面给予你永生，把永生生命活力注入到你的灵里面，使你睁开你的灵眼，能够看见这个属灵界的真实和事实。神他爱世人，他要拯救你，拯救你我。我们大家都在教会举过手的说我愿意，现在我要问你一样的话，你愿意吗？我要为你祷告，你亲自来蒙福。我要邀请大家闭上眼睛，低下你的头一下子，因为我要为一些亲爱的朋友们祷告，让他们也能够亲自来经历神。因为今天你来到我们当中不是偶然的，神他爱你，他在追求你，他叫人邀请你，因为他要追求你，他要拯救你，他要拯救你。他是爱世人的神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信而已，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永生是礼物来的，是白白给的，你只要愿意相信。今天我要帮助你，为你祷告，我们大家都举过手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说牧师我愿意亲自来经历神，经历神的拯救、供应、帮助、医治、安慰、平安、带领、智慧，我愿意得到这样的福分，亲自来经历，我要邀请你让我祷告，从这里为你祷告好不好？我要求你举起你的右手摆摇一摇放下来，我要祷告让你亲自来认识他。有没有在我们当中有任何朋友不要害臊，我们全都举过说谢谢，好，给你放下去了，谢谢，你可以放下去。还有吗？不要害臊，耶稣他不害臊，他为你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赤裸裸的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不害臊，因为爱激励了他，爱是他的动力。今天还有吗？在我们当中有两位举了手，我要为你祷告，你不要没拿这份礼物离开这个地方，你要亲自来经历。还有没有？还有谁在这里有朋友还没接触过耶稣的？鼓励一下你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你亲自来感觉神的同在是怎么样的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将来来一起祷告，不要害臊。这位朋友你接触过耶稣吗？不用害臊的，来一起来接受，即使一起来经历生命是怎么样的。我们来祷告好吗？我们跟那两三位朋友一起来祷告，鼓励他们。怎么祷告呢？祷告只是跟神说话，就这样跟神说话，敞开你的心跟神说话。我们一起来跟神说话，我要帮助你带领你。 甚至我说主耶稣，我来相信你，感谢你死在十字架上，担当了我的罪，付出了罪的代价，乃是死亡。今天让你的宝血洁净我，拯救我，我也相信你复活了，你代表了我复活了，我愿意接受永生复活的生命，叫我成为神的孩子。感谢你拯救我，感谢天父今天叫我做你的孩子，求你也拯救我全家人，让我们全家人能够永远在一起，永不分离。求你引领我，带领我，活出你的呼召，成为得胜有余的孩子，活出荣耀你的生命。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来，我们来敬拜，哈利路亚，我们来敬拜神，感谢耶稣。 等候耶和华，我心等候。 等候耶和华，我心等候，要叫人心为你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心等候，我也仰望，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心等候，我也仰望，站在你右，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心等候，我也仰望，我心等候，我心等候，我也仰望。 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确实感谢你，感谢你来到我们生命里面来追求我们，来触摸我们的心。你也给予我们这份能力，能够向你回应，回应你的大爱。感谢你，感谢你亲自来拯救我们。你流出你的宝血，就是要来拯救我们，让我们与你同行，让我们享受你的永生，让我们在这世上也能够享受你的福分，因为你要世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你，看见你的美好。我们今天滨海磐石教会，我们一家人来一起操用我们的信心，相信你说神，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这一辈子走在你的祝福当中，走在你的健康活力当中。主，你从我们的生命里挪掉一切的疾病疼痛，你在我们生命里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，使我们活出富足有余、得胜有余的生命。主，我们要反照你的荣光，我们要成为你能够使用的器皿，叫万国也来认识你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求你建立每一个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成为得胜的基督徒，活出荣耀你的生命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今天知道你垂听了我们的祷告，因为你所说的你必成就。感谢赞美你，奉主耶稣圣名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来赞美他，谢谢爸爸，谢谢耶稣你的救赎，谢谢你的大爱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